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Hello， 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的982活力榜，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电台，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月。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就是那个微博的一直播，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你还可以通过我这个另外一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同样也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样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哈，除了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也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搜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说在8月24号就有在上海与我们这个凯凯王王凯见面的机会啊，我们会不定期的为您发放福利。 对，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大家看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 啊， 可以给我一个特写。对， 今天已经变成 model 了。 对，就是比如说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就是我们这个FM 98.2的这个特定版的一个小礼物。 上面带着我们的 logo。 对，如果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是不定期的会送出这些小礼物的。 没错哈，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只等您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不管您是收听还是收看，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来哈。我们需要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啊，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转念一想，突然想 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呢今天就做了比较重口味的一期节目。 这其实也不算重口味吧，就算这个跟其他咱们平常看到的一些东西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可能是有点大就是有点大的反差、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突然有一天啊，就是看到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片子，那个片子呢叫做这个全球最 disgusting 啊，就是 BBC 的一个纪录片。于是呢我回去就稍微的好奇了一下，然后好奇之后我就想到说不妨咱们就做这样的一个盘点，因为生活当中太多美好的事情了，我们不妨也 太多美好的事儿， 对，拿一些这种不太好的事情或者是说稍微这个反差比较大的事情哈，来搞搞事情。 对，其实也不能说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它也是作为一种艺术一种形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状态，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待会儿大总要说哭了吧自己哦、 反正就是、 到底是什么呢， 反正就是跟咱们普通的生活不太一样的，有点差别，而且差别很大的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状态，还有那些东西。我的天哪，大家一会儿那个听节目看节目就知道我们在这说的是什么了。 对，总之前方高能，各位开车请慢行哈，我们带大家开车也慢行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可能我们也不太懂它的美，但是既然它存在了，存在就有它的意义， 存在必合理嘛。 对，所以我们就来这个是吧，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有你想不到更要你 受 不 了 的 世界 之最、 虽然它是你想不到也是你受不了的但是它是在世界范围内是有一个排行的，是有一个大排名的啊。 对，所以说呢我们一一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排行榜哈。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都会出去玩嘛，然后再玩 那个我能先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替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问一个问题、咱们这排行榜是从最 disgusting 的还是从最轻的那集来的？ 其实我们是从最轻的那集来的、逐渐加重您的口味啊。 我基本上懂了， 对对对，现在可能还不是那么重口，我们先慢慢来嘛，慢慢去适应一下这个节奏。 九八二活力王马上要开车了，如果您是在行驶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这个我们的这个车马上就要起飞了。 对，我们就要搞搞事情了。刚刚说到出去玩、出去玩的话大家看什么山山水水啊，花花绿绿的世界。 你说早上那俩主持人吗？山山水水、 对，他们也很美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一些东西它的外表非常的绚烂，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个景点，它呢是位于美国西雅图市派克市场内的口香糖墙。口香糖墙听起来这个大佐会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 口香糖墙？先想点好的吧。这个引导一下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既然说到口香糖墙，它应该就是那种五花八门的，这个五颜六色的卖的口香糖小卖部，这个插到那个小罐罐，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应该怎么形容。 对对对， 就是大家去小超市， 一个眼一个眼， 对对对对对对， 刚刚一个刚刚好， 对对对，上面都是那种条装的口香糖， 五颜六色的， 对对对 对对对，五颜六色的啊。口香糖墙是拿它做的吗？还是像彩虹糖一样的呢？还是那种反正我们直接话不多说， 强行带一波节奏，这样好吗？ 话不多说，给大家用视频的方式来展现一下哈，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尽情的打开你们的想象空间， 打开你们的脑洞来想象一下这样一面口香糖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来展示一番。 喜欢美景在很多人看来算是理所当然的吧，但你敢不敢想象竟有一处被誉为全球最恶心的景点也受到了人们的狂追热跑。本期地球的奇迹福善房就带你去看看这处以人们吐出的口水和口香糖来招人狂热喜爱的景致，它就是闻名全球的口香糖墙。这面口香糖墙位于美国西岸西雅图市的派克市场内，这是市场戏院的一座外墙，它有15米长，4.5米高，墙上密密麻麻沾满了上百万块咀嚼过的五颜六色的口香糖，还有无数干掉的口水。但稍稍令人安慰的是，口香糖居然还造型多样，既有人脸和小狗，也有先行和和平标志等等。当然更喜庆的却是，在2009年人们评选全球最恶心景点的时候， 口香糖墙毫无悬念地夺得了第一名。不过福上房带你看到的这面口香糖墙是怎么被人折腾出来的呢？这还得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旅行者们在排队看戏的时候，就顺手把他们咀嚼过的口香糖粘在了这面墙上，久而久之，这面墙就变成了竹签的模样。在一开始，工作人员还试图刮掉这些口香糖，但人们粘口香糖的行为却屡禁不止。直到了1999年，人们实在没有办法抗拒这些口香糖和口水的诱惑力，当地的官员索性宣布这面墙正式成为了旅游景点。福上皇带你看到的口香糖墙还受到了热爱艺术的小青年们的热烈追捧，口香糖墙也早已成了西雅图市的一个象征。或许对于那些喜欢弄个到此一游的人来说，不妨也在这里沾上一个满是你口水的口香糖吧，再不然就给它捏出一个萌萌的造型，说不定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吓到下一个看到的人呐。搜索微信公众号福上皇。 刚刚有没有被 不忍直视了？有没有 这个 shock 到？有没有被惊艳 到？我们一上来就给大家这么重口的东西啊！大家想象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排行榜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呢？ 行了，一会儿这个听众观众都走了， 都被吓跑了是吗？我看了， 其实也没有。对，其实 我看到很多人其实都来留言了哈，乐活派雨涵欢迎，然后同时还说我们之前卖了很多关子啊，除了打招呼之外呢，还说啊不要再编下去了，赶快展示吧，我们展示一个有没有吓到你？ 不，其实不是我们想在这儿卖关子，是因为这期节目里边的排行，它这个东西实在是不让我们卖关子，直接切入主题，有一点 对对对，有点受不了，就是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词 keyword 哈。那么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就是美国西雅图市的这个口香糖墙，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到此一游，就有很多游客嘛，他们可能就是不太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拿笔啊或者拿什么东西刻在那个墙上面，到此一游。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那片子当中也说了很多，就是游客或者是艺术爱好者们也是禁不住这种口水和口香糖的诱惑，然后到那个地方看完之后还不甘心，还往上面贴一下或者怎么怎么样。 对，这个是在它开发成为旅游景点之后，这个旅行者们呀，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呢，才这么做的。 对， 你知道最开始它是为什么有这么一大片墙的吗？因为最开始在90年代的时候，在这片墙在旅行者们的眼中，这个就是因为它这面墙后边是一个戏院，然后这些旅行者们呢，在等待买票进场的时候，他这个口里嘴里边肯定会嚼着口香糖，对不对？也没有地方放啊，那个年代还没有垃圾桶，还没像现在这么普及。这个人的观点还比较的稍稍有那么一点落后，然后所以这个就有的在排队等进场的时候，把这个口香糖往墙上一贴， 顺手一贴哈，于是就 久而久之，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贴的这个贴口香糖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他才被这个当地的官方认证成为一个旅游景点的。 哇，这其实也是大家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这样一个著名的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景点啊，于是也是闻名于世界了。那他今天呢也是位于我们啊最受不了之景点篇的 top one 啊，也是景点篇的我们的入榜名单。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景点之后哈，是有什么感想哈？当然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已经到达这个景点了，不管是您用到此一游，还是刻字，还是画画，还是用这种贴口香糖的方式， 拿东西什么之类的这些方式，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有好多这样的报道，它不管是不是贴口香糖也好，在上面写写画画也好，这个它其实怎么说呢，全世界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新闻，就是说有一对美国的夫妇去这个马尔代夫旅游，然后就是马尔代夫沙滩上它是有那么几个就是类似于标志性的小东西吧，就是木头啊或者是石头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当地旅游局是不让拿走的，然后这一对夫妇就顺手把这个揣包里就带走了。对，其实这样大家去每一个地方游玩的时候都会看到它上面写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用你的眼睛把这次美景带走就 OK 了。 对，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去文明出行哈，当然了我们可能在某些景点会有一些规定的地方区域是可以我们做一些 些这个纪念性的行为的，比如说之前有看到那个同心锁，就比如情侣去某一个景点，为了这个纪念爱情的这样一个甜蜜时刻，纪念自己曾经来过这样的一个地方，于是呢两个人共同扣上一个同心锁，久而久之也变成一种文化，像这样的还是很提倡的，因为它很有意义。但是可能就是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应该是 不是尽量的， 是 完全 是一定要 杜绝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对，一定要杜绝哈。我们提倡文明出行。那刚刚为大家盘点的是我们最受不了之景点篇，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受不了。那 接下来第二个受不了的这个主人公呢，可能大家都认识，而且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出名。据我所知，他应该是在伦敦奥运会是几年？12年。 对 啊，他应该是在12年前后的时候已经被封为了爵士的头衔和称号。 对啊，他呢其实跟我们是同行哈，也是一名主持人。那他呢胆子要比我们大的很多，在他这样一个大胆的行为之下呢，也创造了很多专属于他的一些 title， 然后以及专属于他的这种节目的类型，比如户外去探险，然后还有一些真人秀的节目哈。那么在之前呢，有一个节目叫做《跟着贝儿去冒险》，也是火爆了咱们国内，因为他也是来到国内做了一档这样的明星真人体验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很多人看完之后就不忍直视了，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 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 对呀、啊，虫子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它？ 怎么可以吃虫子？对，总之这样的一档节目当时也是刷新了很多对于就是咱们一般节目的一些认识，很多观众都表示哇、真的太大胆了，同时还说哇、这些明星也真的很受苦哈、跟着他去玩耍的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自己平时根本难以去想象的事情。 对， 我们先通过一个片段 个短片来看一下这部剧集《跟着贝尔去冒险》。 来看， 这个跟着贝尔去冒险，重新来看。 Put your pass down. Come and gather around me here. You're looking much more like survivors now. I like it. 好，刚刚是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可能这个贝爷不想太让我们俩跟着他去冒险，所以有小脾气了是吗？ 对，你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刚刚好还收到了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家比较爱吃的人组了一个群哈，就是微信群，他们就在里面转发了一个，正好是在我想这个选题的当天晚上，然后他们就说怎么样能够吃得像贝尔这样的一个大主播主持人一样有营养呢？于是我就点开啊，正好跟我这个策划的选题相关，我就点开去看，后来发现哇塞，原来那个菜单非常简单，真的是高蛋白，那就是各种虫子啊，各种食用的虫子呀，就是其实我们也分不清到底哪种虫子是可食用的哈，但是总之呢就是各种高蛋白高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餐品，就是虫子。 这是虫子。 那刚刚给大家看的这样的一个片子的片段啊，也是贝尔在节目当中逼着，应该算是一种惩罚的方式啊，逼着他的一个这个明星也是体验者，然后去吃这个生的蚂蚱。哎，没错，所以说当时一个女孩子哈、很难去忍受的，所以很多粉丝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那弹幕飞的也都是哇，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对， 蚂蚱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他？神经病啊！对，其实这个贝尔呢，他是在之前就已经很火了，他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纯的，就是一档类似于户外真人探险的节目，他的那种节目不叫做真人秀形式，因为真人秀它毕竟还是一种秀嘛，对。但是之前贝尔他完全就是把自己跟自己的摄像，一共两个人，就是扔到荒岛啊，或者是北极、南极这些鸟无人烟的地方去探险，真的是去探险， 对。 然后就去教大家一些生存方式，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种环境当中去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存下来。我记着，因为我也是一个贝爷的忠实的铁粉嘛，就基本上他之前的前三季的剧集我都看过，包括他在国外的时候跟那个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个人也是同样的类似于做一场真人秀的节目，两个人也是去这个应该是美国大峡谷去那边探险，然后也教奥巴马去吃这个虫子呀这个生吃蛇肉啊， 哇、 这个、 然后奥巴马是什么样的反应？ 真的吃了， 真的吃了。他当时有没有这个害怕，或者是就是之前有没有心理的前奏？ 因为贝尔这个人他在国外的这个火热程度要比在国内高很多很多，就是很多人都是家喻户晓的，包括之前伦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在开幕式上贝尔也是从那个直升机上亲自跳下，不是直升机啊，那个是邦德反正就是在那个开幕式上就是贝尔也是出现在了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看来他也是非常受欢迎啊，估计奥巴马在参与这个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而且就是冲着他这种大胆去的，也展现自己啊这个非常 man 的一面，是不是？ 对，而且我记得最好玩的是有一次跟这个篮球 NBA 的篮球明星奥尼尔就是那个大高个那么高2米多高那么strong的一个人对，然后两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野外生存荒岛求生，对，就是这个剧集然后两个人在这里面做节目的时候呢，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吃的了而且当时两个人也没带那么多吃的，荒郊野外的也打不着小动物然后这个时候贝尔格雷尔斯就是回头默默地看了一眼这个奥尼尔然后说咱们两个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就是特别用那种细腻的眼神回头望了一眼奥尼尔，咱们两个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后来奥尼尔在他的这个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说，我特别害怕那天被贝尔格雷尔斯吃掉 我突然觉得那个时候肯定像奥尼尔肯定是背后一身冷汗，哪怕他真的很强壮哈，但是禁不住这样的这种眼神以及这样的一个眼神杀，真的太可怕了。然后但是其实贝尔其实在自己的国家，然后也就是进入中国之前，他所做的节目的强度远远要高于在国内的这种真人秀，也就是跟着贝尔去冒险的强度。 对 贝尔其实也是非常有名啊，正如大佐刚刚所说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持人啊，也是主人公，他呢其实是我们经常也是这个全名我给找到了 我以为你在干什么。 对，我刚刚在找啊，贝尔呢，他的全名叫做贝尔· 格里尔斯 、他呢是1974年出生于英国怀特岛本布里奇城，他呢是一个登山家、主持人、畅销书作家、国际演讲家，还有空手道黑带、前英军特种兵、演讲家、荒野求生专家等等。你看这个名头就觉得哇塞太厉害了而且你看他是特种兵啊，然后什么荒野求生家呀，而且空手道黑带啊，我觉得 对，就是可以完全自己一个人在野外可以单打独斗，跟这个俄罗斯的大棕熊两个人互相搏斗那样， 我觉得完全不是事儿，这对他来说真的太强大了哈。这个背景啊，身份背景就非常厉害了。那在2013年一月末呢，贝尔也是自己说他要回到英国第四频道重新去排演他的周末求生，也就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在四月呢， Discovery 探索频道也是宣布了被称作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对， 也就是求生专家贝尔格里斯， 贝尔格里尔斯， 格里尔斯。 因为之前为什么说他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呢？因为之前我买过一本贝尔写的一本畅销书，就是讲他在节目里边的一些经历啊，一些遭遇，然后他其中那本书里边附带着一张图，大概能有这么大一张图吧，然后最上面最顶端的是一张贝爷的头像，然后往下是狮子、老虎、熊这些就是那种比较凶猛的野生动物，再往下是那种老虎吃的这个斑马呀，就是再稍稍逊色一点的猎豹啊，那些还有一点攻击性行为的动物，然后再往下就是那种小动物比如说蛇呀、蜥蜴呀、乌龟呀就是那些咱们虽然可以经常看到但是基本上不会去吃的那些动物嘛， 不会去碰它的， 对就是这些动物也是排在下面的，然后排在这些食草类动物的下面的就是一些虫子，比如说蚂蚱呀、象鼻虫啊、 蚯蚓啊、 这个高蛋白的嘎嘣脆鸡肉味啊对，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它是站在整个食物链最顶端的，只要你能看到的这个吃的，它 对对，不管是不是吃的，只要你能看到，他就能吃。 对，没有你这个想不到的，不是没有你没有他吃不了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对， 对，总之呢，你看，如果要是达尔文他知道这个贝尔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可能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了、 对，原来可能这个贝尔才是真正的顶尖者哈 ，Top One。那其实他的很多节目，像在英国的节目就是《极限重生》，那这个节目也是将他进化版带到了中国，变成了咱们所看到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哈、总之都是带着明星，带着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去野外去求得生存，去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在中国的这档节目呢，也是在东方卫视在2015年的10月16号登陆的，并且呢，它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番波澜，因为它的这个景区选的也是非常妙的，它这景区也是非常适合去野外探险的哈。 对， 它的景区呢是在贵州南部的黎波县啊，这样的一个很野生的一个地带了。它呢是在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一个地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并且呢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5.3%，境内呢是拥有48595公顷集中鳞片的原生性的森林，也是目前地球上残存的分布集中、原生性强、相对稳定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此外呢，这样的一个地貌正好是符合节目的拍摄需求了啊、看这样的一个选景也是非常厉害的哈、选的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体现出来这样一个节目的特色。那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特色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像这种大型的自然探索类的纪实真人秀《跟着贝尔去冒险》，它呢是在8月23号，也就是2015年的8月23号进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拍摴，并且经过前期的准备之后，9月6号正式开拍，也就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呢，它也是由这个贝尔、格里尔斯携手最强大脑蒋昌建等8位各界明星齐聚黎波，开始了一场探险之旅。那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很多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一些明星， 对，比如说大张伟，这个我还记得大张伟在这个节目里边跟这个贝爷两个人互相指着说你吃你吃，我不吃你吃啊。 大张伟其实是有一点反叛性的，就 是 他， 但 是 最后还是被贝爷逼着吃下了那只虫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对对对，就是我看他可能还是比较有个性的这样一位明星哈。然后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像刚刚说到的最强大脑蒋昌建，然后还有像吴倩呀、白敬亭、韩雪、刘禹锡等等哈，他们也都是聚焦在这个智慧和勇气的巅峰去展示自己新一代偶像的一个形象啊，什么都敢去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不如咱们来进一段贝尔带跟着贝尔去冒险的一段小的宣传片，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为什么说要把它放在排名第二的最 disgusting 的排行榜里面呢？ 一 起 来看。 Okay guys, put your packs down. Come and gather around me here. You're looking much more like survivors now. I like it. 就我从来不会，就是说，就这么脏的，然后就这儿那儿脏这儿脏，一点都绝对不是这种性格。 Good work today, especially working as a team. A few days ago, I don't think you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do what you did today. The goal of the whole expedition is to change you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Say the word thriving. Thrive. Beautiful. Beautiful. Well done. Well done. Good man. Good man. Very good. Very good. Watch the key. Watch your bee. Watch your bee. Okay. Punishment is coming soon. So we started today with the tree climb to get the eggs. The first person to reach the eggs was Little Bai. So tell me your strategy. 我觉得我爬上去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四个人一起合作，要借助旁边的竹子，不能说干爬了一个树。 But it was the boys that remembered to take the bag up to protect the eggs. Whose idea was that? 是我。 Good, leading with your brain. So day one, they were like fresh out of the box, and they knew nothing. But now they're really beginning to embrace the mud and the hardship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challeng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ve got to take their time and think properly through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ve got to commit to it, they've got to be brave, they'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all of it. Fung, great innovation with the egg, and great courage, great strength, great concentration. Cecilia, you're quiet, but you achieve so much. You push yourself forward to face your fears. You understand when I say this is your journey. I don't make you do anything. You volunteer.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伙伴们，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为您直播准时播出的九八二活力榜。 我是月月， 我是大佐。 哎，我看很多的朋友依然在我们的一直播上进行守候哈， 你们很棒棒哎！ 对对，我觉得今天是考验大家忍受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对，其实也不能说考验大家忍受能力吧，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怀着这样一种猎奇的心态，看看你今天跟我说这个东西我到底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跟我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恶心呢， 多么的 disgusting 啊。我们再提示大家一下如何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呢。我们不仅是可以听到的，也就是通过我们的 FM 98.2 进行收听，但是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花椒，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在花椒和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哈，微信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看到很多的粉丝，我们的网友们都在说哈，说哎啊、这个大张伟当时还有打败过贝尔，然后就一直在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有人说哇塞，真的今天盘点东西受不了，受不了你还在看哦，发现你真的很强大， 棒棒哎， 对，棒棒的。 对，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有个哥们儿说，这个说虫子也很有营养， 对， 野外探险有这东西就不错了。对，其实这个说的是真心话，因为之前我虽然没在野外这么实打实的求生过，但确实在野外野餐过，就是 是有虫子吗？ 真的是有虫子呀、蛇呀，这个野的山鸡呀，或者是兔子什么之类的，但是没打那些东西，就是真的你要在野外找到这些能吃但是还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基本上是没有。你首先在野外生活，你要保证自己的生命维持下去。但是这虫子它就是那种高营养高蛋白但不好吃，看起来比较恶心的那种。 对，这个也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但其实可能这个在荒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有这样的东西哈，就是迫不得已也是要去吃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节目也不仅是就是我们看着去猎奇了，其实还教会了我们很多在户外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毕竟咱们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的这样环境之下，跟自然有很大的一个隔阂了。但一旦我们要是万一真遇到什么事情啊，可以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哈。我相信那些明星他们真正的去体验的过程当中，你看刚刚那个片花当中，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放了一段，然后贝尔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点评，比如他们如何去保护一些食物，如何去求得更好的一个生存，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人的安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学到的、去看得到的东西哈。 对， 对， 对，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教育性的意义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盘点的最受不了之节目篇哈，就是跟着贝尔去冒险。 对，还有这个贝尔格里尔斯自己创作的啊，不能说自己创作的吧，就是他在国外比较火的这个荒野求生系列的纪录片都是非常好看的。大家如果比较喜欢这类节目的话呢， 呢也可以自己回去到网上搜索一下， 对， 这个到底什么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鸡肉味嘎嘣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嗯，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一尝。 对，其实贝尔他也是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了。 嗯，对，既然说到了这个尝一尝鸡肉味嘎嘣脆，嗯，啊，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今天最让你受不了的排名第三条，最受不了的餐厅。 哦，因为我们不仅要这个在视觉上啊，马上要受伤这个味觉的体验啦。 嗯， 大家吃过最受不了的餐厅是什么样的呢？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啊，赶快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啦。嗯，那么我们要不就先不要说话，给大家看一段啊，看一段我们这个最受不了之餐厅系列到底是什么样的，来看。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作何感想呢？ 对，刚刚在这个收音机前听的朋友们呢，可能没太听清楚刚刚那段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嗯， 简单给大家做一下梳理。 嗯， 刚刚在片子里边呢，这段最让人受不了的餐厅呢，就是这个开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家餐厅，它是以厕所为主题的， 又叫厕所餐厅。 对，这就是为什么把它排在第三名，大家最受不了的餐厅的第一位了。 嗯，对，因为你看它，我们通过视频啊，就展现出来他们食物的形状， 嗯， 是便便样子的， 对，很可爱， 对。说便便好像突然可爱了很多哈。 对， 然后如果他们去盛食物的器具呢，大家可以看到是马桶状的。对，而且呢你看他们这个其实隐藏的部分就是他们坐的那个座位 也是 马桶。对，是真马桶。 所以呢整个店就跟这个公共厕所一样。 所以我们的味道都变了，我们讲话的 味道 都变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一个味呢？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是受到了视频的感染哈。而且刚刚那个墙面上，你看它的装潢，那个墙面上面啊， 嗯， 也说了，就是氮气嘛，就是，就是总之是那个味道的，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在卫生间啊，在便便这个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氮气啊，这样的一个气味的一个旅行，这样的一个餐品， 嗯，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选择这样的食物，以及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啊，画风很清奇的地方去就餐呢？ 对，刚刚在这个视频上，大家看到的是一家开在印尼的餐厅， 嗯， 但是这个在中国，如果大家各位朋友们想去猎奇的话， 嗯， 啊， 嗯， 想去尝试一下在厕所吃饭的感觉， 嗯，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过在厕所吃饭的 啊。真的吗？ 就是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大家不会都 难道大佐？难道你是这样的大佐？ 哦，暴露了！我的天，因为之前就是有时候早上会迟到，然后还要吃早餐，只能 蹲在马桶上。早迟到了，你还吃什么早餐走啊？ 不止，就是还没到那个迟到的点儿。因为之前在很多的电视剧啊剧集里面会看到，比如说憨豆先生， 嗯， 他就会在马桶坐在马桶上边上厕所边吃， 不是就是 边吃早餐。对啊，就是， 难道你真的有？ 当然我没这样，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就是我想应该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吧。 天哪天哪，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网友们有没有这种这个啊，被 Q 到的感觉哈。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网友朋友们正在厕所里面吃早餐 吃晚餐啊，然后还看着我们这种画风奇特的排行榜， 可怕， 好可怕，这样的一个画风。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啊，就是类似于大佐刚刚说 说到的这种体验的话，也不妨给我们留言哦。 对，然后也给您推荐一个， 挺想知道大家的心理状态的。 对，也给您推荐一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啊。这家店呢，也是叫这个厕所主题的餐厅啊，但是它不是开在印度尼西亚的，它是开在中国的，而且就开在北京。在这个地安门附近也有一家类似的厕所餐厅，餐厅的布置啊，跟这个卫生间是一样一样的，在这个餐桌啊，餐椅啊，都是马桶。 对，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感受一下这种到底是什么样的奇妙体验呢，就不妨就近啊，去 百说不如一听， 搜索一下， 百听不如一去， 对，去感受一下，也许 百去不如一吃。 对，欢迎大家把这个用餐之后的奇妙体验，在我们的微博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直播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跟我们留言互动起来啊，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很绝妙的视觉还有味觉上的这种体验啦。 对，至少呢，咱们排在第三名的是这个最最受不了的餐厅，它做出的东西还是这个，比如说巧克力冰淇淋啊，它只是做成那个样子而已。但是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吃到嘴里边的那个味儿啊，我觉得是不大好。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也会做一些盘点嘛，就是各种美食，那就这就是具体到每种食物具体是什么了。 对， 然后最近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个这个，先说咱们国内可能更相近一点啊，最受不了的十大美食，可能我都在想称他们为美食划算吗？真的可以这样去称呼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哈，来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各地的黑暗美食，有些美食图个色相中看不中吃，有些美食恰恰相反，颜值不是一般的低，简直丑到令人发指，但它还能堂而皇之的存在，说明啥？说明在喜欢它的吃货眼中，味道简直美貌。然而在另一群人眼中，天理何在？你为什么能存在？10红烧鸡屁股。不用猜也知道，平时大家做鸡的时候肯定是把鸡屁股割了扔掉的，但在苏州太仓，人家就是有本事用鸡屁股做出一道好菜。据吃过的人描述，吃在嘴里肥肥的，感觉像肉，但是比肉要嫩，还不会感觉腻，有种吃猪皮的感觉，胶原蛋白很足，吃完嘴上都是黏黏的。嘿，你要尝一口吗？9南宁烤猪眼。你没听错，就是用生猪眼睛烤成的，造型很恐怖，但据说味道实在撩人，一口下去，砰，有种爆浆的感觉，所以烤的火候很重要的，既要保证烤熟，又要保证入口之前不爆，妥妥的技术活呀。8浙江妙煮鸡蛋。据说开春的时候去浙江东阳，街头常飘着奇怪的味道，东阳人说这是童子尿煮鸡蛋的味道，大街小巷都有卖的，很畅销哦。先收起你的斜视眼，人家可是登堂入室入选了东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打跌眼镜了吧。7油炸知了红。知了幼虫在各地有很多方言叫法，你们那边叫什么？这东西自从被人胃口相中，惨遭灭族之祸，哪个还能爬上树变知了？那都是要经历唐僧取经的9981难的。现在这油物每只价格从最初几分到几毛再到几块，现在眼看你都要吃不起喽。6广州癞蛤蟆。癞蛤蟆长得是忒丑了点，即便起个美名蟾蜍，也改变不了颜值太低的事实。但据说广州人对这东西竟然有十几种吃法，那一身疙疙瘩瘩，我们看着好恐怖，但传说人家讲究以毒攻毒，号称吃下一只青春痘可以少两颗。5云南油炸蝗虫。据说这东西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不但是美味佳肴，而且还是治病良药，有止咳平喘等等功效。我只想说，历史上多次蝗灾怎么发生的？难道那时候的人还比较忌口，对蝗虫还下不了口？4贵州牛粪火锅。先别皱眉，听听人家的制作流程。先是用上等青草加中草药把牛喂饱，然后宰了它，把牛胃和小肠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食物取出，挤出其中液体，加入牛胆汁和佐料入锅，文火慢熬后食用。这可是当地待客的上品，只是可怜了这牛，真是断头饭都不让人家吃好。3苗族麻辣小蝌蚪。 莫要惊慌，人家做法还是挺讲究的，从田里抓来之后用清水喂养几天，有一些已经长出来腿来了，好恐怖。挑出中意的扔到开水中煮，据说一定要干柴烧铁锅，还是蛮有仪式感的。二，南京毛鸡蛋。毛鸡蛋在北方很多街边小摊上都有，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它的节目，点击量那个火爆，让我们彻底见识了毛鸡蛋的威力。今天说的南京毛鸡蛋在这儿有个文雅的名字叫活珠子，已经从街边小摊的档次一跃成为南京的特产级别，传说是治疗眩晕症的偏方，不过瞧你此刻的表情，估计你也不敢吃吧。一，侗族辣薯干。有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称的肇西，每到秋收时节，大家就去田里抓树薯，用篝火燎毛，拔去内脏，然后抹上盐做成辣薯干，开吃的时候黄焖油炸宫爆烧烤，变着花样来吃的那叫一个嗨。 刚刚在我们视频结束之前， 我们的导播老师通过这个耳机跟我们说，今天这选题谁选的？怎么可以这样？ 要扣钱了是吧？ 你们以前的选题都是在饭点给大家介绍一点好吃的呀？ 对，因为我们要反抗了，做节目做的饿的不行啊！但是我看我们 的 网友们，对，开玩笑的，然后都在说哦，都忍不了，是都忍不了。还有人说，就是很善意的在做提醒哈，说这个鸡屁股有毒，不能吃啊。所以说很多我们之前做饭的时候。都是把它剔除的，剔除之后呢，但是你看可能在咱们国家的某些地方就会有人专门去烤它，就去吃哈，这个可能有待考究，我们继续再去看啊。 对， 然后同时、对，还有很多网友都留言说今天的节目真的考验这个收听率和收视率的一期。 对，其实我们做今天节目这个主要的目的呢，不是恶心到各位啊， 对， 这肯定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嗯，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个 搜集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 对，把这个全世界更多更好玩的东西啊，更多冷门的知识带给大家，让你们去知道一下。你就比如说这个排名第一最难不是最难吃的去了，就是那个最奇葩的中国类的第一是那个薯干，然后它其中还有那个毛鸡蛋，毛鸡蛋已经变成了南京的一个特色。 对，我今天还在那个淘宝上面，我也不知道是我的关键词有问题吗，他还推荐我那个淘宝的某一页推荐了那个毛鸡蛋，真的是卖那个毛鸡蛋，然后就是好像还蛮贵的，我看了一下那个价格，然后好像他说是什么新鲜的，然后很有营养的。 对，而且我记得这种吃这个类似于这种比较偏的食材，应该在中国历史上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对， 你比如说大家可能来北京，初次来北京的人都会去王府井，对吧？去王府井左转小吃街第一家卖的就是炸这个蜈蚣啊，海星啊， 记得好清楚啊！ 这真的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跟你讲， 我看你是入个坑是吗？ 对， 就是谁带你去？然后大佐尝一尝这个， 尝尝这个 特 别好吃， 特有营养。 对，你是摆的那个炸那个蝗虫、蚂蚱。炸蝗虫这么长的那个大虫子，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然后还有那个炸那个海星。 我决定我下节目要去看一眼。 不要去了，真的，我是不带忍心吃那个东西。 天哪， 对，然后比如说刚刚咱们那个片子里边不还有放那个吃那个知了？ 对，知了。知道好像很多就是烤啊，什么炸呀， 还比较常见。比如说在东北会吃那个蚕蛹， 在东北会有这种哈。 对， 我看很多超市还有那种袋包 装 的那种蚕蛹。 对，它其实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而且对人，怎么说也不能说百害而无一利吧，它确实对人体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而且 有很多它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你看很多那个就是虫子呀，然后都是咱们这个中药的一些食材，其实它可能就是只不过大家不是大众化的一种饮食习惯。但是 就比如说到这个虫子，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小强，对，或者是其他苍蝇、蚊子这些之类的比较常见的那些虫子。但是你比如说到虫子，可以补养的冬虫夏草，对不对？ 对， 也是 还有之前说过的黄鳝， 对，名贵的药材。我们突然说到黄鳝， 我说完之后发现它不是虫子。对，总之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脑子当中印象还觉得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吃的东西哈，但其实它可能很多地方也会有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在我们不知道的另外的跟我们这个时空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平行时空 很神奇的存在着啊， 很多其他不同种类的人群啊，不同的种 不同的族群呐、啊，在吃那种不同样的东西。 对对对， 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世界。 对， 非常可爱的世界，我这句话都不忍心说出去了。 不忍心说哈、啊，那接下来还有不忍心的事情呢。刚刚给大家盘点的是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奇特的、独特的、忍不了的、受不了的这十大食物的排行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世界版的，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说了，因为还是挺可怕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我们同样就是暂时因为时间啊，包括其实更重要的原因不是时间问题，是因为真的受不了了。大家可以自行好奇的话去查一查，它呢其实是一个纪录片，它是 BBC 的一个纪录片啊，叫做《全球最恶心》，听起来就很可怕。 真的就叫这个名字吗？ 对。翻译过来叫做这个名字 啊，就翻译成中文叫做全球最恶心。 就我估计是第一个发现他的这个 BBC 纪录片的爱好者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就这么直白、简单、粗暴的翻译出来了哈。大家可以对可以去看，像 B 站上面都有的，然后上面都是。其实我觉得哈，主要就是它的片头特别的可怕，因为它的节奏很快，然后进行那种快闪式的把各种各样难以忍受的镜头拼接到一起。 我现在后背一凉， 但其实它里面 有点发麻。 它里面具体的一件事儿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还是相对来说可能它节奏放慢了之后，再加上它会阐述一些这个道理或者是它 科学 的依据 的观点， 对对对，还好，就是相对来说能够接受，当然也不乏一些难以忍受的东西哈。我再考虑要不要给大家讲。 就不要比如了、啊、 对，比如说那个毛蛋， 对，就不 对，毛蛋就是也是上榜的之一了，当然还有很多比这个还要重口的事情，大家就自行去查好啦。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全球啊最受不了的那些排行榜，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这也是我们头一次去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大胆的选题，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这个可爱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式，用我们的一个剪辑版的小片来共同回顾一下今天的排行榜，来看啦。 榜之要你想不到更要你受不了的世界之最，前方高能，开车请慢行。不要问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你看到我弱小的却满满是爱的小心心了吗？第一站最受不了的景点篇，它呢是美国西雅图市派克市场内的口香糖墙，也被称为全球最恶心的景点之一 ，disgusting。你被它花花绿绿的外表所迷惑了吗？可想而知，原来你们都好拿口香糖作为标记来表示到此一游啊。算了，啥都别说了，给我来一打口香糖吧。第二站是最重口的真人秀，跟着贝儿去冒险。不知几时，贝儿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来讨论的人物。是主持人，你看看人家的胆量，那真是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做呀。哎，没错，我们作为主持人也要加强这样的胆量训练，不如我们去抓一些生猛海鲜啊。不，这些太享受了，抓一些虫子提高一下蛋白质含量可好啊。是最受不了之餐厅盘点，你想象过吃的食物、盛食物的器具以及我们坐的凳子都是便便相关的吗？便池、便当，哦不对，又跑题了。总之呢，重口味的你们懂的。接下来就是逐渐升级的重口味盘点了，那些你不能忍受的 不能忍受和不能忍受的中国美食排行榜以及世界美食排行榜。你确定是美食吗？具体是哪些？刚刚我们已经为大家盘点过了，不知道你们看过之后作何感想？反正，哎，白天不懂夜的黑，正如你不懂我的美。喜欢这些口味的你们，好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你们去吧。哎呀，盘点了这么多，月月真的是已经受不了了。最后其实还要为大家安利一个片子，那就是 BBC 的全世界最恶心，有兴趣的你们去看一看吧。我要闪了，受不了了。 受不了呢， 受不了呢， 受不了呢。 对啊，其实我刚刚在做这视频的时候也是受不了的呢，真的是受不了了。总之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展示一些更加多元化的世界哈，有好的，有坏的，有各种各样奇妙的一些体验啦。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搜罗一些脑洞很大的，当然我们之后也会注意尺度， 更加奇葩的世界， 也许尺度会更大。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啊非常有限，就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九八二活力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与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We said